我哋一路行，我心一路跳。我好耐冇见过约翰啦。自从嗰次佢神秘失踪咗之后，我再揾唔到佢。 如果你唔话俾我听约翰去咗边嘅话，我系唔会走噶。我喺度扎营。 佢今日响浅水湾酒店结婚。 吓？结婚？浅水湾酒店？ 我要阻止呢场婚礼。 喂！ 如果师傅仔在这个时候在这里，我会跟他走，离开杨奇龙虎凤，但是我见不到他。 我要擦埋自己双眼。 不要啊，师傅仔。 若口 叫我杨奇太啦。 杨奇太 找我什么事啊？ 杨奇太，你望住阿师傅仔入晒神咁嘅。喂，杨奇太。喂，师傅仔， 点解？点解？点解我老婆会同三个男人喺我屋企噶？老婆你，你后我唔喺屋企，你居然同三个男人，我自己食晒烧鹅俾佢，唔俾你食。大哥，我唔可以咁噶，我要去问清楚佢，我踢门啊！老婆，你同我三个男人喺度做乜嘢？ 吓？杨奇龙虎凤， 杨奇太你系？ 你老公系杨奇龙虎凤， 又系你哋？Bring it back, come back and roll. 哎，师傅仔， 心里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不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仲要企都唔企 啊！我只系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轿车师傅啫。 抽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 点解？而家系咪唔得先？有咩咁大惊小怪啊？同四个男人你都见过啦，你答我系唔系？ 系，但系佢哋 出去。 老婆，我 出去啊？ 唔系啊，啱翻嚟，我想去厕所，好急啊！ 出去啊！你信唔信我放假咬你啊？嗱 ，Bobby 唔会咬我嘅。 Bobby， 踢！ 唔好 ，Bobby， 唔好啊！ 点解？点解个天要咁对我？若后结婚之后，你点样呼喝我？唔紧要啊，但系今次你喺佢哋面前落我面，我点解会咁啊？若后点解你咁对我啊？我脑入面放咗一场影画， 是我做主角的戏，讲我一生的戏。片名是《大军阀之大不列颠》。这场影画最温馨的部分是我和若后相识的那一幕。当其时我赶住过海，入到海底隧道居然塞车，还是大塞车那只。于是我唯有表明我的身份。 你哋而家系咪当我潮州流汉，唔系流汉先啊？ 估唔到啲人不为我咁威风嘅身份所动摇，继续唔喐。所以我行落车，谂下行到最头，睇下咩事塞车，同时间可以闹下嗰位导致塞车嘅司机。对白我都谂好啦， 你唔系当我潮州流汉，唔系流汉先啊？ 好，我就睇下你做乜鬼，搞到塞晒车。 有一日，我正喺隧道做紧广播。 呢度系海底隧道交通消息，依家交通。 喂喂喂，若后大镬啦！ 咩事啊？ 香港入口嗰边啊，大塞车，隧道口入面交通意外啊！而家好唔掂啊！啲客嘈晒，不如你落嚟睇下先啦。 哦好啦，咁等我报埋先啦。 依家交通非常畅顺，请小心行车，多谢合作。 啊，得啦，等我握住佢哋先吓，我哋去搞掂先。咩事啊？ 有架载满晒猪嘅车咧，入咗隧道之后啊，有只猪走甩咗啊。 咁行啦，等我一巴升死佢。 当我向前行嘅时候，我见到隧道嘅中间有好多同我潮州流汉完全配唔上嘅温柔汉围住一隻猪，一隻走甩咗嘅猪。嗰班温柔汉都唔知做咩㗎，一隻猪啫，咁都搞唔掂。所以我大喝一声，你哋系咪当我潮州流汉唔系流汉啊？喺我大喝呢一句座右铭嘅之际，我见到一个长发披肩、身材野火嘅女士，徐徐咁行埋呢只猪嘅身边，当住呢一群温柔汉嘅面前，一巴掌只猪，熏死咗。而我当然立刻跑上前，执死鸡，熏多只猪一巴。畜生，竟然在我潮州老汉面前卖文章，你只畜生。 是这一幕了，他就是这样打动了我的心。他的老汉形象好吸引啊，还有他一巴一巴打落个猪头的动作好令我动心。除了后来我遇到师傅仔之后，没人有这种感觉了。 畜生，你只畜生， 够了，他死了了。 哦，是吗？ 这些人被教训他不知死啊。畜生，哈，仲少，你只畜生，正一畜生。 我叫若后啊，你呢？ 我是罗伯迪尼路。 讲笑咋，笑少嘅话 冇啊，我冇笑啊。 哦，咁我认真啊，我係周音啊。我係铁面书生潮州路汉杨奇龙虎凤。 你打散打㗎？散打王啊？啲名改到咁长嘅？ 唔係，得闲冇嘢做啊，嗰个名俾自己玩下啫。你鍾意点叫就点叫啦。 我叫你做潮州流汉啦。 喂，咁不如叫我新名啦，我諗住喺铁面书生潮州流汉后面加个叫做未来战士杨奇龙虎凤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啊？或者叫不如叫 Believe 啦，大啦冇乜嘢叫相信啲。 我发现他原来好有钱，所以我嫁咗俾佢。 原本我哋相处得好好，后尾我发现咗佢有嘢呃我，一样所有女人都容忍唔到嘅谎话。佢有一日同我讲话要翻乡下。 我老婆，我要翻乡下喎，顺便话穷，睇下我啲咩可以捐俾佢哋。我应承咗阿郑州市委话捐个肝俾佢哋㗎啦。 你头先话咩话？郑州市委？ 係呀，做咩呀？郑州市委喎。 你乡下系郑州？ 係呀，做咩呀？劲开头呀？ 你呃我，你又话你自己潮州老汉，你呃我。 吓、啊、我潮州。 原来你呃我㗎，你根本就唔系潮州老汉，你只不过系一个郑州老汉。吓、 啊、冇所谓啦，潮州同郑州好近咋嘛，你嫁俾我都唔系因为你鍾意一个潮州老汉㗎，你嫁俾我系因为你爱我啲钱咋嘛，系咪先。 你太令我失望啦，出去呀。 冇啦老婆， 你同我出去呀、郑州老汉弃子。 嗰次是我老婆第一次叫我出去，自此之后我就日日都俾我老婆叫我出去，因为咁感情都开始变淡。唔通潮州老汉真係咁了不起？不过阿健，我係唔会俾你好过㗎，你嚟搵我老婆都係为咗个原因啫，你想要药呀、药喺我度啊。啊哈哈啊哈啊哈哈。咦，药后呢度冇药喎，会唔会你记错啊？ 冇理由㗎，我明明放咗喺度㗎喎。 呢度 你隻手指掂到我隻手指啊。 掂到？我唔知要掂到，我仲要啜到。 你唔好啦，我结咗婚㗎啦。 我係要。 喂搵到药未啊，快啲啦，阿健佢好似好唔掂啊。 我老公喺出面㗎。 啜俾佢睇啊。 喂杨奇龙夫人佢走咗啊。 你知唔知我几挂住你啊？ 我又何尝唔系啫？ 哎呀，佢攞住樽药开车走咗啦！哎呀， 定啲啦，搞紧正经嘢啊嘛！药后，我去追翻樽药翻嚟。杨奇龙夫人，你同我企喺度，你想要樽药？得，赢到我，赢到我俾你啊！杨奇龙夫人，你抢走咗我嘅药后。而家你又抢走我好朋友阿健嘅药，你估我会唔会放过你啊？ 会顶啦， 三王。今日揸架咩车啊？ 我今日揸嘅系伤心豪赛车，系俾老婆闹之后揸嘅伤心豪赛车。而呢一场就系我人生当中我喊啦，最衰你啊，正喊人。呢场赛事是我人生中最伤心的赛事，我叫他做爱之伤痕赛事。嚟啊，师傅仔，快出你的披肩嚟啊！ 睇住啦，若浩。我 love 你 forever。咦，啱啱练完车魂出关。睇下杨奇龙虎凤搞咩先？咦，赛车、啊，哼，等我帮下佢先。